形容，我已经温暖到融化所有冷漠， 请快准备行李，丢掉用不到的伤心旧回忆，脑海中像本日记，从此更新，只有彼此专属甜蜜。 一首来自 SHE 和飞轮海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心窝，开启了我们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之旅。 Hello 大家好，我是琼慧啊，感谢大家呢每天准时的守候哦。那今天呢是星期四了啊，看似很平常，但是呢也可能是我们非常不寻常的一天啊，因为这一天呢你有可能会得到老板的赞赏啊，有可能呢考了100分，爸爸妈妈在为你表示祝贺，还有可能你的彩票也中奖了，对不对？那既然是新的一天啊，一切就会皆有可能，因为你的能量会超乎你想象，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期待、幸福、幸运都会找到你哦。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to get lucky。 OK, get lucky 送给大家。虽然呢，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做起来很难啊，虽然你会觉得意识到未来的路一定会有很多的坎坷啊，但是呢，就算是比之前更苦更累，只要每天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那再苦一点再累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啊？那只要有一丝光亮，就要努力的向前跑。幸运呢，只是一瞬间的事儿，剩下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打拼，把它拉长、加宽，甚至是直至永恒。那所以这一年当中呢，春夏秋冬的交替，很多女生们她们都盼着一件事情，嘴巴当中也常念叨一件事情，那就是减肥。那么已经成功的，其实她们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坚持。 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尘埃，做回自己可不可以？是不是完全便利？做回自己可不可以？是不是完全便利？不信心多待，有自然到简单的身材，拿着苹果派，看着的女孩，跟着我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Baby baby tell me why，Baby baby wanna try， 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美丽的真爱，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哪怕你还要不收入差，开怎么会的身材，不愿为难就而忍耐。多待，有自然到简单的身材，拿着苹果派，看着的女孩，跟着我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Baby baby tell me why，Baby baby wanna try， 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美丽的真爱，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哪怕你还要不收入差，要一身魔鬼的身材，不愿为难就而忍耐。做回自己才是美丽，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喜不喜欢请你随意，我不想做你的芭比。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1998年的大街小巷呢，到处都流传的一首歌，叫做是《相约酒吧》，一首是男女老少都会唱的一首歌哈。不过呢，这一转眼20年都过去了，你会发现一切都变了很多。于是你们会觉得我们终于到了以前憧憬的年纪了，却发现已经有人结婚，有人生孩子，有人出国，有人生活顺利，有人在坚持梦想，也会有人碌碌无为。毕业的时候的那个蓝天呢，早已经消失不见了。那个和你在操场一边说笑，一边要走向未来的人，也许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看着窗外的天，突然就黑了，感觉呢就像我们的青春突然就没了一样。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就赶紧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来还给自己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吧。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掌声有请。音乐呢可以随处听到，但是感觉呢确实要自己去慢慢的寻找啊。所以呢把办公室的阳台上种上几盆花花草草，那就是为了当你工作累了的时候呢，烦了的时候呢，可以到这个角落来深呼吸一下，来告诉自己再忙呢也不能够忘记生活的本质，因为它可以更美好更有品质，是吗？正所谓亏什么都别亏了自己，没事呢别和自己较劲耍大牌，一点用都没有，你说呢？所以呢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新歌再来追寻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些影子吧。来自 TFBOYS 带给我们的最好的那年，蒋修琴。 阳光要穿过雨到晴天，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 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 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 时光里 之后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你的绚烂瞬间，我呵护的冒险，陌生回忆刻在时光里， 陈世安，我的新专辑《坏掉的我们》快要发行喽，现在先来听听我的第一波主打歌《坏掉的大人》。 卸下肩膀上沉重的装甲，时间的重量已够让人忘，那位追风勇敢的少年啊，梦想的清单完成了几项，青春终将变成童话，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选择狡猾或善良，承认自己需要一个重生计划，慢慢坏掉的谁在乎我？就谁人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说谁能说谁谁谁在乎我？就谁人在乎我？在乎我？

人们常说啊，知足者常乐，那可是对于爱情呢，我们总是有要不完的甜蜜还有期许。那如果人面对爱情的时候呢，肯把期许的指针从永恒的一端偏向瞬间，那就会获得更多的沉醉和满足与欢愉了。爱一个人不简单，一辈子爱一次，认真学这一次足矣了。所以呢，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co 李玟带给我们的《有你就够了》。这时候呢，真的会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说未来的未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我承认最近这个宫廷戏看多了。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了。下面是一首新歌啊，我们来听听看。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老狼为《人物纪实》节目《我的时代和我》献唱了主题曲《模样》。歌曲紧贴节目主题，描绘出这个时代人们是如何忠于自己，一步一步实现梦想的模样。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能笑得像个孩子一样。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老狼模样》。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不是烟火的聚散，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竞争挥霍的愤怒，用平庸来交换。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我们多漂亮，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记得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小的海岸，泊着远行归来的船，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背心交集的礼物，前进不换。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我们多漂亮，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记得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 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一直陪伴。我们说呢，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的感受生活，疲惫呢也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坎坷呢也是一种经历，让我们真切的理解人生，最不经意的更替着世事，沉浮万千，遗失的荣华如尘烟，用微笑去面对现实。所以呢，战马能量音乐春晖呢下面要为你讲述一段我们的故事，来自陶喆。瓢盆柴米油盐看上去呢再简单不过的东西呢，但是我相信在你的人生当中呢，第一次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是不是会有一种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那种手足无措呢？嗯，生活简单而且真实的存在着，梦呢是要去追的，不是靠想的，所以呢光想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你明白了吗？好了，一个小时的满满的能量音乐之旅呢就到这里了，我们希望呢在节目之后呢大家依然可以给自己加油打气，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很多的原动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Trying to figure out my life, my youth scattered along the highway. Hotel rooms and headlights. I've made a living with a song. Guitar as my companion. Wanting to fat on fantasy. Guess that's why I'm leaving. I crave reality. So goodbye, Alice in Wonderland. Goodbye, a brick road.